你好，我是袁武林。在咱们前面第十讲"直播互动场景中峰值流量应对"这一篇课程中啊，咱们针对直播互动场景中突发流量和高并发峰值这两种业务形态的几个关键技术点呢，做了一一的分析啊，并且呢介绍了具体的一些应对方式啊。但是啊，咱们仅从这个设计优化、服务拆分、自动扩容这些方面来进行优化呢，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流量的增长过快，扩容流程还来不及完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服务器可能就已经扛不住了啊。不仅如此啊，在即时效级系统的很多实现中呢，业务上对于外部接口或者资源的这个依赖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发消息的流程可能需要依赖垃圾内容识别的 API 来进行消息内容的一个过滤啊。下推图片消息的时候呢，推送服务需要依赖图片服务来获取这个缩略图来进行推流。有的时候呢，当业务中依赖这些接口或者资源不可用或者变慢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整个业务啊整体失败或者被拖慢，造成一些超时的情况，从而影响我们整个服务的整体可用性。那么对于上面这些问题啊，在实际线上业务中其实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常态化的。那么既然突发流量的这些峰值啊，我们没法预测，业务上呢也不可能不依赖于任何的外部服务或者资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尽量避免？或者降低出现这种问题时候对我们核心业务的影响呢？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针对这种超高流量带来的请求压力啊，业界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流控。流控这个词你应该不陌生啊。当我们坐飞机航班延误或者被取消的时候呢，航空公司啊给出的原因经常就是说啊，因为目的机场流量控制。对于机场来说呢，当承载的这个航班量啊超过极限负荷的时候呢，就会限制后续出港和到港的这个航班来进行一个排队的等候，从而保护我们整个机场的正常运转。同样啊，在即时效级系统中，当我们面对突发的超高流量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我们的服务器整体被流量打死，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流控来扔掉，或者通过排队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系统在能力范围内，正常的运转。比如说我在第十讲直播互动场景中峰值流量应对这一篇中讲到，当有突发的高热度直播活动的时候呢，为了保护推送服务的整体可用性，我们可以通过流控扔掉一些非核心的消息，比如说一些普通的进出场消息或者点赞消息。目前呢，业界针对这个流控啊，常用的算法有两种，一种叫漏桶算法，另一种叫令牌桶算法。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流控里面常用的这两种算法具体的实现。先来看一看漏桶算法。漏桶算法的主要目的啊，就是控制我们这个数据的注入到网络的这个速率，来平滑网络上的这个突发流量。漏桶算法在实践上呢，基本上是文如其名，它模拟的是一个漏水的桶。那么所有的外部的水呢，都先放到这个水桶里，而这个桶呢，往外运营的漏水，如果水桶满了，那么外部的水呢，就不能再往桶里倒了。那这里你可以把这些外部的水呢，想象成一些这些原始的请求，桶里漏出来的水呢，就是被算法平滑过之后的请求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漏桶算法呢，可以比较好的控制流量的这个访问的速度。那么另一种常用的流控算法呢，就是令牌桶算法。令牌桶算法呢，它和漏桶算法不一样的就是说，令牌桶算法控制的是一个时间窗口内通过的这个数据量。令牌桶算法大概实现是这样的，每 R 分之一秒。往桶里放入一个令牌，这个 R 呢就是用户配置的这个平均发送速率，也就是说每秒会有2个请求令牌啊放入到这个桶里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桶里最多可以放入 B 个令牌，如果桶满了，新放入的这个令牌呢会被丢弃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来了 N 个请求，那么会从这个令牌桶里面呢消耗掉 N 个令牌。第四点就是说，如果桶里可用令牌数小于 N，那么这 N 个请求呢会被丢弃掉，或者等待新的令牌放入。请求通过令牌桶算法实现限流的大概过程呢，我在这里也画了一张图。如图上所示啊，咱们这个算法呢会按照一定的速度均匀的往桶里放入令牌。原始请求进入之后呢，根据请求量从令牌桶里取出需要的这个令牌数。如果令牌数不够的时候呢，会直接抛弃掉超限的这些请求或者进行等待。那么这些能成功获取到令牌的请求呢，才会进入到真正的后端服务器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令牌桶算法和漏桶算法，这个精确控制速率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由于令牌桶这个桶本身具备一定的容量， 因此它是可以允许一次把桶里的这个令牌全部取出来的啊。因此呢，这个令牌桶算法在限制请求的这个平均速率的同时呢，其实是还允许一定程度的这个突发流量的。比如说啊，明星粉丝群的这个场景里面，平时用户发消息的请求是比较小的，一般呢都比设置的这个阈值啊小很多。这样的令牌桶平时都是处于这个满的状态。如果啊这个群隶属的这个明星啊突然空降出现在群里，那么群里的粉丝啊瞬间就会活跃起来，会快速突发的消耗掉令牌桶里的缓存的这 B 个令牌。那么对于后端业务层来说呢，就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峰值流量。通过这个令牌桶算法来限制流量的这个应用实例是比较多的。像谷歌开源的这个瓜瓦呢，就是通过这个令牌桶算法啊实现了一个单机版的 rate limiter。啊，谷歌在工程实践上呢也做了一些其他优化。比如说通过 smooth boosting 这个特性呢支持累计 N 个时间窗口内产生这个令牌桶，这样呢应对突发流量的能力呢会更好一些。那么介绍完流控常用的两种算法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流控的具体的实现。对于单机瓶颈的问题啊，我们通过这个单机版的流控算法和组件就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单机的保护。但是在分布式服务的这个场景下呢，很多时候这个瓶颈点啊在于这个全局的资源或者依赖。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需要通过这个分布式的全局流控来对我们的整体业务进行一个流控和保护。业界比较通用的全局流控算法呢，一般是通过这个中央式的资源，比如像 Redis 啊或者 NGX 来配合一些脚本实现全局的这个计数器，或者呢实现更为复杂的这个漏桶算法和令牌桶算法。比如说可以通过 Redis 这个incrementing 啊配合这个 Lua 实现一个限制每秒查询量 QPS 这么一个流控的组件。我这里下面的给了一个示例的代码，这是一个进阶版的 Redis 加 Lua 实现全局流控的一个例子啊。具体的那个代码的细节呢我就不在这里讲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啊。在这里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就是说我们在创建完对应的这个限流的 key 之后呢你在这个 Redis 这个 key 里面可以，你可能需要针对这个 key 啊设置一个过期的时间啊。整个这个操作呢通过这个 Lua 脚本的执行啊是一个原子化的，这样呢能避免分布式操作时候设置过期时间失败导致限流的这个 key 一直无法重置，从而使限流功能不可用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一般我们会，为什么说我们要配合这个 Redis 加上这个 Lua 脚本来实现这个限流功能啊。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实现全局流控的时候啊，还有两个问题也需要注意一下。一个是流控的这个力度问题啊，另一个是流控依赖资源存在瓶颈的问题。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在我们实现全局流控的时候是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首先是针对流控的这个力度问题啊，举个例子，我们在限制 QPS 的时候呢，流控力度太粗就可能没有把这个 QPS 啊均匀的分散到每个毫秒里面，而且边界的处理上呢会不够平滑。比如上一秒的这个最后一个毫秒和下一秒的第一个毫秒都出现了最大的流量，那就会导致两个毫秒内的这个 QPS 呢翻倍。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呢，就是把一秒分成若干个毫秒的桶，通过这个滑动窗口的方式啊，将我们这个流控的力度细化到 N 毫秒，并且呢每次都是基于这个滑动窗口来统计这个 QPS， 这样呢也能避免这个边界处理时候不平滑的这个问题。那么全局流控实现中可能会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入口流量太大，它导致我们实现流控的资源呢本身容易出现这个访问的瓶颈，反而影响了正常业务的一个可用性。在微博这个消息箱业务中呢，就曾经发生过流控使用的这个 Redis 资源由于访问量太大导致出现不可用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本地批量预取的方式呢来降低对这个流控资源的一个压力。所谓的这个本地批量预取呢其实是指说让我们使用限流服务的这个业务进程啊，每次从这个远程的限流这个资源里面呢一次性预取多个令牌在本地进行缓存。那么处理限流逻辑的时候呢，会先从本地缓存的这些令牌里面去消耗这个令牌，当本地消费完之后呢，再触发从远程资源获取拿到本地进行一个缓存。如果远程获取这个资源的时候配额已经不够了，那么本次请求呢就会被抛弃掉。那么通过这个本地批量预取的这个方式呢，能大幅的降低对资源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我每次预取十个令牌，那么相对应的资源的这个压力呢能降到十分之一。但是这里通过这个本地预取啊这个方式啊，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本地预取呢它可能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一个限流的误差。比如说上一秒预取的十个令牌在实际业务中呢可能下一秒才会用的， 这样的话呢，会导致下秒业务实际的这个请求量呢可能会多一些啊，因此呢，这个本地预取啊，对于这个需要精确啊控制这个访问量的场景来说呢，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限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熔断这个机制。那么针对这个突发流量呢，除了这个扩容和流控之外啊，还有一个能够有效保护系统整体可用性的手段，就是熔断机制。不过呢，在介绍熔断机制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多依赖的这个微服务中的这个雪崩效应。因为在没有熔断机制之前呢，啊，雪崩效应啊，在多依赖服务中往往会导致一个服务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从而拖慢整个系统这个情况啊，出现一种我们叫雪崩的一个问题。啊，在咱们前面第十讲直播互动场景中峰值流量应对这一篇中啊，其实我们有讲过，为了便于这个管理和隔离，我们经常呢会对这个服务进行解耦啊，独立拆分解耦到不同的这个微服务中啊，微服务间呢通过这个 RPC 啊来进行这个调用和依赖。我下面画了一张简单的这个示例图，大家看这个图啊，我们的 API 1和 API 2呢一起进行这个关联部署的。而且呢，共同依赖多个依赖的服务 A、B、C 啊。假设啊，如果此时我们这个 API 一呢依赖这个服务 B， 由于资源或者网络等原因呢，造成这个接口变慢，那可能就会导致啊和这个 API 一一起关联部署的这个 API 二也出现整体性能被拖累变慢的这个情况，继而呢可能会导致依赖 API 一和 API 二的其他上层的这个服务呢也级联的啊被拖累。导致这个性能变差，最后的后果啊，可能会导致我们整个系统整体性能的一个雪崩。所以呢，虽然服务间的这个调用呢，能够通过这个超时控制来降低被影响的这个程度啊，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单纯的依赖这个超时控制呢，很难避免这个依赖服务性能恶化的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能够快速的啊熔断对这些性能出现问题这个依赖的调用。一种常见的方式啊，就是我们通过手动啊，来通过这个开关进行依赖的这个降级，像微博的很多场景和业务呢，都有用到这个通过这个开关来实现业务或者资源依赖的这个降级。当然呢，另一种更加智能的方式啊，就是这个自动熔断的机制。啊，自动熔断机制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持续收集被依赖服务或者资源的这个访问数据和性能指标。当这个性能啊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或者失败量达到某个阈值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熔断，啊，让当前依赖快速的失败，我们也叫 fail fast， 并且呢降级到其他备用的依赖或者暂存到其他地方啊，便于后续重试来恢复。在熔断过程中啊，再通过不停的探测被依赖服务或者资源是否恢复，来判断是否自动关闭这个熔断来恢复业务。自动熔断这个机制啊，目前业界呢已经有很多比较成熟的框架可以使用，比如说 Netflix 公司出品的这个 Hystrix。以及目前社区很火热的这个 Resilience4j 等等这些。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服务高可用的角度出发啊，带你了解了如何在面对突发流量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流控来保证我们这个系统整体运行在压力阈值范围内，从而让我们的业务呢大部分仍然处于一个柔性可用的状态，而不至于被流量打死啊。接下来呢，我介绍了一下流控实现的两大算法，漏桶算法和令牌桶算法。那么漏桶算法的核心能力啊，在于平滑实际流量的这个速度，让被流控的这个服务呢始终按照固定速度来处理流量。令牌桶算法呢并不能精确的控制这个流量给到被控服务的这个速度，主要是限制请求的这个平均速度，而且呢允许我们这个被流控的服务呢有一定的这个突发流量的请求。此外呢，针对分布式业务啊需要控制全局流量的场景呢，我们一般还可以通过这个中央式的资源来实现，比如说 Redis 加 Lua 这种方式啊。在全局流控实现中啊，我们可以通过滑动窗口和细粒度分桶来解决这个流量不均衡和边界处理不平滑的这个问题。对于超大流量可能导致这个限流的这个资源本身出现瓶颈的情况呢，还可以通过这个本地批量预取来降低这个中央资源的访问压力。另外呢，对于突发流量和微服务间依赖复杂导致这个雪崩的问题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熔断机制来进行快速的失败。一种是通过这个手动降级和自动熔断，我们来互相配合，保证这个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可用性。啊，限流、熔断机制和缓存啊，一起被列为这个高并发应用工程实现中的三板斧啊，可见其对这个高并发业务稳定性的重要程度。啊，其实呢，在包括即时通讯在内的很多业务场景中啊， 超高并发的这个突发流量也是随处可见，所以呢，掌握好流控和熔断这两种利器呢，也是对我们后端架构能力的一种很好的提升。那最后呢，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在自动熔断机制中啊，如何来确认这个 fail fast 是个熔断的阈值？比如说，当单位时间内访问耗时超过一秒的比例达到 50% 的时候，对这个依赖进行熔断。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